代表前面的人民两个字。 北京电台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托，代表访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那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炒一炒，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周日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等得真的很着急的珊珊。 你等什么等得很着急啊？ 就是介绍很长，你知道吗？真的听起来还蛮长的，让我想起了当时那个康熙来了那个节目。每一次康永开场的时候，小 S 就在旁边傻笑，然后有时候会翻白眼。还没有结束吗？这个开头。 大家好，我是每一天都要在开头的时候用很长的时间来介绍我们的台号和节目名称的水水。那接下来又是一长段，请你在旁边继续傻笑加翻白眼，好吗？ 好的。 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渠道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怎么收看呢？分别是，首先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微信公众账号是982魔力工厂。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 是的，而且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跟别的平台这个互动其实有个特别有趣的区别，在于微信公众账号的互动啊是可以直接发图片的。 对 啊，所以说大家起床之后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此时此刻在哪里，在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随手拍一张照片发给直播间里的主持人。而且主持人就是女主播，今天有一个变化，我想问一下水水作为我的好朋友，我有什么变化吗？今天 你剪头发了， 满分。来来来， 给我五，给我五，给我五，你是好朋友好不好？这个好朋友的位置坐稳了。怎么看出来我剪头发的？ 因为你头发剪得更利落了， 嗯，是吧？ 而且你两边剪得比较短， 嗯 嗯，然后你有故意跟那个发型师说你想两边剪短一点吗？ 没有哎， 嗯， 就是我说不要剪太短，剪完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每次跟发型师，就是男生和女生剪头发效果是不是不一样啊？ 一样的，我觉得去那个就是理发店。有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感受， 嗯， 就是好像就貌似发型师说的都是中文，但是他却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反正我每次去剪头发的时候，而且那个头发就我剪头发的造型师有的时候的确也不是中国人， 嗯， 然后但他能听懂简单的中文，我经常说，我说 天哪， 嗯， 这么勇， 我胆子好大是吗？嗯，我会说那个我想剪短10厘米左右，不要剪得太短， 嗯， 人都不喜欢急剧的变化嘛，对不对？大家会有这种感受吗？然后在那个剪头发的时候，你只要说不要剪得太短，剪完的时候你都会吼，哦，我的头发呢？然后每次都说会不会太短了呀？发型师都会说不短不短。 刚刚好， 有层次，永远都特别有层次。 OK， 那也是希望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们打个招呼啊。周天的早上，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心情，特别是像珊珊已经剪去了3000烦恼丝，对不对？ 也没有全部剪去了，那3000丝儿还在，只不过每一次的长度变短了许多， 嗯，剪短了3000烦恼丝。 是的， 嗯 ，OK， 那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吧，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不知道有多少同学是农药的玩家。 哇哦，那肯定多得很呢。 嗯，很多， 我都很害怕，你不要让直播间的朋友举手，你知道吗？你入说大家请举手，谁是农药的玩家，那咱们这个屏幕会刷不过来的。 这么有自信呢， 必须的，那就问大家了好不好，在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谁打游戏呢，嗯，谁打农药呢，对不对？ 说到农药我连衣服都脱了， 怎么着， 外衣都脱了， 打野耽误事儿是吗？ 袖子要撸起来， 袖子都不够，是必须打外套脱了。 对，那是，嗯，这是一个好消息，就是近日呢，经过官方的确定，王者荣耀这样的一个游戏将会登陆 Switch 这样一款新的游戏机。那根据 就是那个可以体感的那个游戏机，对不对？ 对，嗯，那根据任天堂上周和腾讯达成的协议呢，将于在今年的冬季推出，也就是明年的冬季了。推出的是 Switch 上的风靡全国的游戏《王者荣耀》。那此前呢，其实《王者荣耀》已经在欧洲正式的上线了。 嗯， 它在欧洲的名字是叫做 Arena of Valor。那在美国上线的时候呢，也是延续了这样的。 除了听到了你纯正的英音之外，完全没有听懂它那个是什么翻译 ，arena 不是什么运动场、斗兽场、竞技场的意思吗？arena 是什么 ？Of Vela 是。 等我查一下啊。 认真的吗？应该是荣耀王者的意思吧， 嗯， 就是那个王者的竞技场的感觉。 对， 嗯， 其实实际上我觉得 Vela 应该是某种荣耀的意思吧，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王者或者是在争斗。 Vela 是勇猛、英勇的意思。就是英勇的斗兽场 啊，就是英勇的竞技场的感觉，是不是？ 没错。 也谢谢潜水的大白分享了，主播拖家带口都来了，欢迎你们哦。 最近我发现其实有很多人都在拖家带口打农药，反正 是吧， 大坑 是吧，跟谁一起啊？ 拖家带口啊， 就是拖着爸爸妈，拖着哪一辈儿的。 哎，你还真别说，现在玩王者荣耀的年龄的层次真的是有非常惊人的覆盖到了每一个层次。我上个月还认识了一个新朋友，然后他说他奶奶正在玩王者荣耀。 就是很夸张，70多岁的人了。 奶奶的账号是什么？我会避开这个坑，好不好？我前两天看到了一张截图哈，我觉得特别有趣。大家有看到那种就是特别伤害别人的组建队的那种截图吗？我看到了一张，就是5个人一个队嘛，对不对？然后第一张那个是一张单独的照片，就是一个姑娘，剩下4个队友全都是结婚照。能不能自己杀自己队员呢？我想问一下，这种时候， 因为。 这是太伤人了呀， 因为配偶关系分配不均而造成的团灭。是吗？ 对呀，一个队9个人这谁受得了。 OK， 那关于王者荣耀的这个游戏之外呢，还有一个游戏的这个消息也是要告诉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就是你之前有没有玩过一个手游叫做猫咪后院？ 没有。 能不能聊了？ 你问我有没有玩过？ 你是不是少女啊？少女都在玩这个游戏。 我是少女。 我没有玩过，很正常。但是你没有玩过不正常。 你不要跟我出这种将军的招数，我没有玩过就是没有玩过，我是少女。 就是猫咪后院，就是特别特别可爱的那个图片，我们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你看，就是这种特别特别特别可爱的这种卡通风，然后呢，就很像说那种收银啊什么的，你就要点来点去，点来点去，然后养猫咪，然后把饭卖了，然后把这个 和小的时候那个宠物精灵有区别吗？ 有区别，宠物精灵是一关一关打，猫咪后院只发生在自己家。 啊，不是，不是那个一关一关打的那个， 不是， 就是在你那个小游戏机里面只养一只小宠物的那个。 哦，就是你说的是电子宠物， 对，电子宠物。 电子宠物和宠物小精灵是两回事儿。 我知道，就在我心里，电子宠物看起来有精灵的感觉。 所以你电子宠物养的是妙蛙种子呢，还是喷火龙啊？ 一个小狗。你没养过一只小狗吗？ 那请问你的电子宠物会喷火吗？ 不会。 那它是宠物小精灵吗？ 我输了好不好？你养的是宠物小精灵。然后到底这个是不是跟那个电子宠物听起来感觉有点像啊？ 有点像，因为它是养成系的嘛。 对对对，就是萌宠养成系的感觉，对不对？ 对。那是在昨天举行的 TGS 2017索尼展前发布会的现场呢，他们是正式确定了将推出人气宠物放置养成的手游《猫咪后院》的 VR 版。那在发布会上呢，他们是已经推出了这个《猫咪后院》VR 独家支持的这个索尼设备。那这款 VR 的版本的这个手游不但是可以让玩家更加真实的在云端去养猫，云端养猫，然后另外呢还可以通过去布置他们后院来体会这样的一种帮猫咪铲屎做猫奴的乐趣。 因为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这个猫奴和狗奴的区别哈，这猫奴就真的是奴才啊，对不对？伺候好猫主子这种感觉，所以养猫的人应该是很善良的一群人，很喜欢照顾别人的一群人，特别适合玩这种少女的萌宠养成系的游戏。然后也要提醒大家了，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7:30到9:30都会陪伴大家的一个节目哈，叫做微微一笑，其实就是两个人陪你聊天，所以说大家如果早上有时间的话呢，可以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比如说今天早上一个周日的早上，你此时此刻正在做什么呢？欢迎通过很多途径告诉我们哈，比如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除了可以看到主播之外呢，还可以发图片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在我们的合作的这个直播平台上面，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想问大家今天早上吃饭了吗？来吧，这是好奇头条号的第一条资讯，对不对？ 对，两条游戏的资讯。那估计大家可能现在已经赶紧的去查一查猫咪后院的 VR 和这个王者荣耀的欧洲版 Switch 版，是吧？ Switch 版， Switch 版。 所以就是王者荣耀在 Switch 上打是什么样子啊？ 我觉得它应该会增加体感吧。其实说实话，我真心的是觉得可能每一个时代都会有那群就淘金者，就是他们做的事情在风口浪尖上，然后大家都在关注。我觉得游戏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游戏的时代来很久了，我觉得。 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就是具有统治力一样的去覆盖那么广的人群，然后有那么高的收入。你像就是不同这些，就是虽然每一个公司可能他们的业务都会有分别的侧重，但是只要有游戏的这样的公司，游戏的收入真的都会占到他们公司非常大的。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啊！但是其实死掉的游戏公司也还是有的，也还是有很多数量的死掉的游戏公司的。 对， 我们看到的是那些的确创意够好， 然后最后活下来并且赚取了大多数利润的那些公司吧。 对，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讲游戏的这样的一个风头正劲？是因为相对于这样的比如说 VR 技术、互联网技术、云端技术而言，纸媒真的是已经迎来了冬天中的冬天中的冬天。你觉得纸媒的冬天越来越冷？ 咱们俩分开的这两天，然后你看到了哪个纸媒的悲伤？ 滚石。 嗯， 就是滚石是大家肯定非常熟悉的美国一个最负盛名的音乐类的纸质的杂志。现在滚石的创始人兼大股东，这个叫做简·温纳的人，他已经打算要出手自己手上的关于滚石的多数股份，并且寻找买家。那今年正好是滚石成立的50周年。它是一本从1967年开始为大家提供音乐资讯、音乐评论、音乐平台、音乐见解的这样一本杂志。现在他的大股东说了，我的手上的股权不想留了，我要把它卖出去，从而也是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滚石杂志要卖的这样的一个序幕。 也就是说滚石杂志的大股东反正已经不想干了，是吧？的确是，随着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电子化和信息化，可能很少有人会有时间去从纸质的杂志上面、纸质的报纸上面、纸质的书籍上面去获取信息，因为获取信息来说太方便了现在。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好像去看纸质内容的都是因为有情节或者是习惯，我就是喜欢用手触摸到纸张的时候那种感觉。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信息是不能从互联网上获取的了。 大家可能听我们的节目会注意到啊，因为我平时另外的一个工作是做出版嘛，然后你知道就是我最近就被很多人问一个问题，让我有的时候也无言以对。就是很多人会问我说，纸质的书以后还会有吗？你会不会就是正在卖一个以后都没有的东西？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之前我会特别坚定地给出答案，我说怎么可能没有呢，一定有的。但现在我越来越在想说，就是比如说你知道就是王力宏最近推出了他的最新专辑是没有实体的，直接是一张数字专辑。然后呢他在这张专辑里面就是一首主打歌叫做 AII， 就是 AI 人工智能那个 AI。 然后他邀请了李开复来做， 听起来应该像 AII 差不多的唱法， 他的副歌应该就是 AII 差不多可以了，语音水。爸爸的爸爸叫爷爷，什么是一个路子？ 爷爷的爷爷叫太太爷爷。 哪有这一句？你小时候学的什么呀？你知道我前两天还听，就是听了一个脱口秀的那个，就是比较有名的那个脱口秀大会，然后其中有一个段子手嘛，一个女生叫做思文，她说她觉得人类特别的可悲。就是从一出生就注定要开始退化，而且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都是听的莫扎特，听的贝多芬，都特别的高端，特别的洋气。一出生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就立刻退化成就是 so baby 的那种状态。 但是就是听莫扎特的原因是因为莫扎特整个就是音乐的那个结构是完全就是符合人的心率跳动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就特别喜欢听莫扎特。就你从就是整个的人的那个心脏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轨迹上来看的话，莫扎特的音乐是最符合这样的一个节奏的。 就是他那个节拍的顺序可能和人类的这个平均的心跳的速度差不多。 对，就他那个节拍的那个韵律的那个节奏不会让婴儿想要在妈妈的肚子里舞蹈。 明白了。所以说呢，就是给婴儿胎教的时候呢，不要老听各种风格不同的音乐，会造成胎儿的心律不齐。是这个意思吗，于大夫？ 我要停车，停车这里不是去好的学校的路。 是 老师教的知识都是 错的。可是我觉得像你刚才面临的那个问题哈，然后这个老师们说，你会不会再卖一个没以后可能会没有的东西？ 对啊， 我觉得如果不能做一个时代的开始，做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啊。好温馨啊。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放一段音乐好了？我们一段音乐之后然后回到今天的节目。同时呢，也是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在你小的时候或者是你现在，你还会跑到报刊亭或者跑到书店，到目前为止你印象最深的你买的纸质的杂志或者书是什么，好吗？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 送大家一首飞鱼，马上回来。 一会儿回来。 传说着 着海上我都看过，老传说这海浪我都触摸过，老传说这海我都聆听过，生活我已决然看透，没有什么想要做。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汪洋说深水你没有秋千过，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眼泪还没有流透，笑得整夜不醒。 今天的节目，那继续我们的好奇头条号，要提醒大家，我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那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我是正在生气的珊珊。 生什么气呢？ 哼，你水，你怎么可以随便拍女生的照片然后发到公众的平台上面呢？你丈夫没有女朋友的，我告诉你。 咒我呢是吧？ 对，你孤独终老。 给大家说一下，我刚刚就是拍了一张我们在现场珊珊特别特别美的照片。 美什么呀，这么胖。 然后被他一顿的吐槽啊，现在我已经发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的直播平台上，大家可以去围观围观围观。 在此我要提醒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哈，如果你是一个男生哈，你千万不要在随手拍完一张女生的照片之后就发到有任何一个活物的地方。你先给他看一眼，你先让他自己处理一下，好不好？ 是会被那个活物吃了吗？我想问一下。 你会被那个女生吃了。真的，以后在直播间我要开始没收你的任何可以拍照的设备，然后就是致力于拍你的各种丑照，然后发到公众平台上。 我不怕。 好，你加油。 我高中校长助理的照片都还在网上挂着呢。请问你现在拍的哪一张照片能超过那一张？ 没有，我输了，你赢了，真的。 对不对？ 对，以后我会把它当做就是那个收藏的图片，然后每次直播间特别热闹的时候就发出去一次，好不好？ 好。 开心吗？这是好奇头条号的环节还是什么环节？ 我就怕你有命发没命回。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命大得很。 那如果是你要想提高这方面的技巧的话，不如去重庆报一个网红学院上一上怎么样？ 什么呀，转得太硬了。 就是最近有一个重庆的高校推出了一个叫做网红学院的系列的课程。 那其实实际上大家知道啊，直播现在非常火，比如说你们正在干嘛呢？看直播，对不对？ 对， 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很多朋友都是通过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目前呢，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学校有什么样的课程呢？他们的课程有个性塑造，然后呢有录小视频，然后呢有直播，有表演，然后呢还有直播技巧，然后还有形象设计，还有什么，还有心理学。 哇， 我觉得心理学非常重要， 很需要。 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就是还没有摸准这个直播平台大家的心理。真的是没有摸准。 是的，其实我看到了有些朋友在看咱们哈，比如说东方，他分享了主播被迷倒了，所以分享了主播。还有这个很难念，它应该是个英文名，叫 Siren 或者是 Gly Siren， 对主播爱不完，送礼之余还分享。也谢谢大家分享我们哈，其实我们特别特别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也就是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呢？ 它叫 Siren。 Siren 是吗？ 对， 好，确定就好。来吧。所以你觉得这个就是欣赏你这种特别特别自信的感觉。 没有，因为之前我也看到过这个英文名，但是就是他那个女孩跟我说她叫 Siren， 我说你这个不是 Siren 吗？怎么会叫 Siren？ 她说你就念 Siren 就好了，那我们就念 Siren 吧。 它后面有个 N 是吗？ 对 ，C E R I N 是吧？ 应该念对呀、啊，应该念 Siren 吗？听起来很奇怪 哎。没关系了，OK，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设计，叫做肚腩腰包。就是有一个就是来自英国伦敦的， 放肚子上的， 对，一个腰包嘛，腰包都是挂肚子上的，挂脖子上的叫项链。 你说的对。 有没有感觉、就是、 还有围脖，还有围巾， 对， 还有那个在厨房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围裙。那穿在脚上的叫什么呢？ 叫做项链。袜子啦，你现在要介绍一个肚腩项链是吗？但是我看到了梦如繁花来了， 肚腩腰包。 梦如繁花说了说你好。好呀，早上 好。你 好， 早上好。那 这是不是第一次来啊？对不对？梦如繁花好像是第一次来。 OK， 给大家看一下这样一个肚腩腰包。 哇， 厉不厉害？就是你挂在肚子上，就好像 是、这是一个长得很像肚腩的腰包，是不是？ 对呀、啊， 就你挂上之后，好像是肚子长出来一块，但其实它是一个腰包。 对，这款腰包非常火，你的朋友圈什么的没有刷到吗？ 有刷到呀， 刷到了是吧？然后呢，它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啤酒肚一样外形的这样的腰包，那它把它命名为叫什么呢？叫做 The Dad Bag， 老爸包。 很适合， 是不是？ 会放一些就是爸爸陪孩子出去的时候会放的一些东西，或者是爸爸自己出去的时候放的一些啤酒。 没错。 刚才看那个腰包里面那张示范图里面掏出来就是一瓶啤酒啊。 对。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腰包的设计呢？说实话，我当时只是看到了，我作为一个女孩，我绝对不喜欢这个设计的。 我也没有喜欢这个设计，我只是觉得它很有趣。我觉得如果是敢背这样的腰包或者敢挂这样的腰包的人，就说明他自信。对吧？不自信的人也是没有那个气场驾驭这个。 就是再自信也没有必要在自己肚子上挂个肚腩啊，就还是有美感这个问题存在的吧。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趣就是一种美感。 太棒了，我送你一个好不好？ 太棒了，对不对？好，你送我一个，我每 天 背， 你天 天 替我背着。 好， 你要是一天不背怎么样？云水， 我承诺，你只要送我一个，我连续背30天。 背在哪？什么时候？ 背在腰上。 然后什么时候背？一天当中什么时候背？你回家背一下，就算连续背30天呢？还是要见人背？ 就是我只要进室内不用背包的时候我就脱掉，但如果我在室外我要背包的时候就背着。 不行，室内也得背着，就在办公室背着，好不好？就是 那这样吧，我送你一个好不好？我要求没那么高，15天就行。 好的， 好不好？ 好的。先送。 我怕你会把这个包在2天之后砸在我的脸上，变成了一条项链。 不会的，先送嘛，对不对？送的有什么不能要的呀？再说了，姑娘什么时候说话算数啊？ OK，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也谢谢灯火阑珊分享和关注了主播，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呢可以点击关注了。 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直播间的这张照片没有引起大家的讨论呢？一会儿回来再看。 送大家一首《光阴的故事》。 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非常喜欢观察这个世界，并且把这个世界当中有趣的事情告诉大家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喜欢把有趣的事情记录下来，不告诉全世界，只告诉珊珊的水水。 然后我是知道了水水记录下来的那些他观察到的，不告诉别人，只告诉我的秘密，然后我再会转头就把它告诉大家的珊珊。 所以我们两个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是吗？ 对的，你 俩 先聊聊聊聊聊，哇，聊，哇，让我们走，对不对？ 我反而是觉得我们这样的开场，让我突然有一个很想聊的一个小话题啊。 好的， 就是你会忍不住秘密，把你不应该告诉一些人的事情告诉一些人吗？ 会 吗？ 会啊， 你会的， 这是人之常情，就是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什么人之常情能带过吗？ 我有自己的那个判断准则，如果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严重，而且是我知道我非常确定这个朋友在这个世界上只告诉过我一个人，然后或者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别人知道了会对他非常非常不好，这种事情我是一定不会说的， 我讲的不是这样的事情啊，这种事情就是只要是我觉得 就不会说， 只要是有一点道德的底线的人都不会说。我说的就是那种八卦到你觉得这件事情好爆炸，只要说出去就会和另外一个人有了非常非常多的话聊。 但是不说呢？你看你把这件事情形容的多么美好啊！本来两个人不太熟，但是只要一说，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聊，瞬间变成好朋友。 但是有可能那个人只告诉了你和几个他特别熟悉的朋友， 什么方面的事情啊？你给我举个例子好不好？你可以告诉我，就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我会第一反应告诉你，会不会告诉别人，好不好？比如说假，现在所有你告诉我的秘密都是假设的秘密。 OK， 好。那突然有一天，一个朋友 A， 朋友 A，告诉你说他和一个比他大40岁的人在一起了， 我觉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想说的欲望。 然后那个人正好是， 我只是会关心他生活的快不快乐。 OK， 我会跟他好好聊一聊。 OK，, okay, okay, okay. 就这个方面我不太会，而且我觉得爱情是无关年纪的，这是我自己真实的看法。然后呢？ 那我也哑口无言了呀。 我知道了，这个朋友 A 是水水，他最近爱上了一个比他大40岁的姑娘。我爱你。40岁的姑娘， 在北地学。OK， 你现在是怎么做到唱歌的风格和我一模一样的呀？以前还是有调的呀，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呗。就现在一点调都没有了，你知道吗？你 要提醒大家啊，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还可以通过以下的3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那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我们希望和大家在982魔力工厂的这个互动区有一个亲切而且深刻的互动。 嗯，是的。那介绍完之后呢，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非常有趣的朋友圈里刷到的资讯哈。但是在说之前，我还是想跟水水再聊一下，比如说刚才那个我说的爱情无关年纪这个话题。我仔细想了想，虽然我觉得爱情的确无关年纪，然后任何有年龄差的人在一起，我觉得只要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都是一件就没有任何别人可以说闲话的地方的一件事情。就问题在于年龄相差比较大的时候，两个人真的会有生活习惯然后价值观上的差异，而价值观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很长久。 对， 时间久了真的会有问题啦，如果是和自己年龄差距比较大的人，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选择一个合适的伴侣，好不好？ 我们没有评判之心啊，刚刚是说笑。 对的，对的。来吧，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跟吃相关，有多少朋友去旅行的时候， 怎么又跟吃相关了呢？ 跟吃相关不行吧？开不开心吧？你 开心开心开心， 对不对？因为我昨天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碰到了一个美食博主，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姑娘。然后她还参加就是这个活动之后，她告诉我说她要自己做一个餐厅。然后她说她只要出去旅行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去跟着吃的去的。她是完全不看任何景色的，她所有的行程安排都是根据那个餐厅的质量，根据米其林来走的，你知道吗？有一回她带她的爸爸妈妈去西班牙，然后已经吃了连续吃了2天分子料理了，第3天的时候她爸爸实在受不了了，说闺女 来顿热乎的， 不要再吃分子料理了。闺女说不行，餐厅我都已经排好了。 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分子料理啊？最典型的分子料理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棉花糖，棉花糖就是特别典型的分子料理。分子料理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已经看不到这个食物的外形，但你可以吃出它的味道。 明白了。 比如说冰淇淋，也是典型的分子料理。比如你吃草莓味的冰淇淋，你看不到它是草莓，但它是草莓味的。 通常应该是比较冷的菜吗？ 就是通常它是通过混合以后得到的菜。 也是有可能有热乎乱炖，算是分子料理吗？不算，还是看得清，对不对？ 就看你炖的程度吧。如果炖的程度 炖的真的稀巴烂的话，它就是分子料理。 就是分子料理，对。 就把那个原子就是都炖小点那个块头，是不是啊？大米粥啊，什么糊糊啊，都是分子料理，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每天早上 什么分子料理的， 对，小米粥如果炖的特别糊， 再烂一点， 比如说黑芝麻糊就是分子料理。 然后之所以跟大家聊到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去国外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哈，都会看到一个餐厅的评判标准，会根据这个评判标准来选择是否进这一家餐厅，那就是米其林。 没错。 而且这两天其实米其林餐厅指南还是有点火的，毕竟它是一年一度的一个发榜日，这两天就马上就要发榜了。但是这一年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那就是有一位主厨，他眼巴巴地求着米其林不要再给我3星了。 在法国有位主厨真的这么做了、拿到星星之后求着米其林把星星收回去。这位主厨呢叫做塞巴斯蒂安、是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叫做拉吉奥尔的餐厅 一家餐厅当主厨的。这家餐厅呢是99年拿到了米其林三星的最高荣誉，然后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前几天的时候呢， 18年了， 是的。塞巴斯蒂安在做直播的时候啊，跟我们一个伙儿说，他站在一片非常美丽的田园风光前，说希望从2018年开始，米其林不要再把我的餐厅列为评审餐厅了。理由是觉得自己压力太大了。他是这么说的，说米其林的评委啊，每年会有2到3次来这个餐馆里面品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你知道吗？所以端出来的每一盘菜呢都可能被品鉴。这表示每天从厨房端出来的500盘菜当中有一盘可能被当作评判的标准。 对， 这种巨大的压力让他没有办法可以纯粹的这种热忱来做每一餐。 但是他是不可以拒绝的。 他是不可以拒绝的吗？连拒绝都不能拒绝吗？ 就是米其林的评选标准来说，它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之前好像在节目里面介绍过米其林的评选标准吧、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 那我就再说一遍吧，就是首先米其林的评选委员会是纯自愿报名的。 哇，真的呀。 第二个是米其林的评选委员会是要自己掏腰包吃的。 哦，很棒。 米其林是不管你就是去哪儿吃，然后吃什么，你如果作为米其林的评审，你是要自己。 水哥哥，5岁的珊珊小朋友有一个问题。 问吧。 米其林的评审委员会是自愿报名的，那是谁来评审他们是否可以当上评审呢？ 就是米其林的这个委员会。 组委会是吧？ 对，米其林的组委会。然后他们会下设他们的评委。然后米其林的评委首先不能通过。 水哥哥，请问米其林的组委会是有正儿八经的工作人员的？ 是有正儿八经的工作人员。 然后他们来评委。 对，他们来负责就是这个评委的评审和整个就是比如说榜单的发布，然后维系各种各样的公关的关系。然后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米其林的评委不能够通过任何方式让人家知道他是米其林的评委。如果被知道就会立刻被撤销。 明白了。 然后呢，他们 必须是神秘顾客才可以。 然后他们去每一家餐厅不能够以任何的形式告知那一家餐厅。然后那家餐厅也不可能知道他是米其林的评委。然后他们在评星的过程当中，除了对于菜色的评价和对于就比如说食物质量的评价，对于餐厅的装潢、干净程度、服务意识什么的种种都要评价。 对的。 所以说一个餐厅如果能拿到米其林三星，其实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荣誉了、 是一个非常详细的这种一个评分表的感觉，对不 对？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虽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荣誉，但是米其林的这个星星真的会给主厨很大的压力。除了主厨本人，旁人可能很难想象。2003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法国名厨贝尔纳·卢瓦佐这个人，因为米其林餐厅指南2003版把他的餐厅从评分从19降到17之后，受不了屈辱自杀了。 天哪！ 但是事实上，虽然是17分，这家餐厅依然维持着3星的评级，可是他的确自杀了。 可能是太偏执了。 对对对，有着很极致的这种要求。 天哪！ 你就觉得如果是一家米其林餐厅有多不容易了哈，如果大家真的去吃米其林的话，然后可以好好的品鉴他们的美食。 好，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 什么事情？ 现在在我们的， 我不想跟你说话。 在我们直播平台，就活力982， 我看到了我们的982魔力工厂上面，你发了我的照片之后，有人回复了，对不对？ 对， 是谁、 他说照片里的姑娘很漂亮啊。 叫什么？是你自己发的吗？ 杨。 杨吗？我看一眼这张照片哈。不漂亮呀，我觉得这张照片拍的不好看。 好看的。 不好看。 有一种自然的美感。 太自然了，有点。 我跟你说，如果太做作的话，是评不上米其林三星的。 米其林三星有不做作的餐厅吗？我就想问您一下，哪家不做作了？然后刚才说的这个米其林餐厅啊，这个厨师他的确也说了，说他的确是因为这个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他不想再当米其林的餐厅了。但是在这次发生之前，他已经征得了家人的同意啊，说他以后这个只想好好的带领自己的一班兄弟追求厨艺上的精益求精，体会料理的纯粹快乐。而他的公关负责人是这么说的，这次他们要求脱星不是在对抗米其林，而是在寻求一种解脱。既然他们这样想的话，也希望他们可以 以这个真的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轻松的状态去享受烹饪的乐趣。其实我觉得有很多餐厅虽然不是米其林，然后也是有很高的那个评价和人气的。嗯，这样 最近上海有一家餐厅上米其林二星了。 真的？ 嗯嗯，就是在这里也不做广告了啊，但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上海其实现在在米其林餐厅的这个整个的推荐和评选上是怎么说呢，比北京更近了一步吧。 嗯嗯，哎，在全中国是不是上米其林星的餐厅其实不多呀？ 大陆就没有啊。 嗯， 大陆没有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嗯，一星二星呢？ 二星有了呀，上海现在有二星的餐厅 了 吗？嗯， 好棒啊。 嗯， 我刚从上海回来，我觉得上海的确还是一个蛮小资的城市、哦、是一个很有趣的城市。 sorry 不好意思啊，就是它这个是上海已经有两家米其林三星的餐厅了。 哦，好棒好棒 啊。我刚看到这个消息是上海现在有两家米其林三星的餐厅，然后呢刚刚被评的这家也是一个法国的主厨。 嗯， 然后他们家号称是全球第一家感官餐厅、 嗯、 每天只提供十个人的晚餐的分量。 好的，我每次听到这种我都会觉得哇，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排得上，因为很多米其林餐厅真的很难预定。 对， 包括我在旅行的时候也会觉得，我有的时候提前一个月订一家想吃的餐厅都真的是订不到。 对， 所以说今天在节目的8:30到9:30这个时段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旅行设计师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怎么样去设计自己最想要的旅行。 对， 嗯，十一马上到了哈，如果大家喜欢旅行的话，想要设计自己的旅行路线的话，可以在8:30之后呢到直播间里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好的跟我们聊一聊。 嗯， 在这之前呢要感谢一下灯火阑珊，然后还有我们一位朋友关注了主播哈，我们特别特别的希望大家可以点击关注，还有听歌看人、嗯、关注了我们、 嗯、好消息好消息，十一要来啦。 嗯，是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吧，一个帖子我看到了，中秋节单位发什么，网友们的福利亮了。跟大家好好的这个来聊一下，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国庆节也要到了，是一个超长假期，如果你在工作的话，你的单位发了什么福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大家中秋都想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啊？对于我而言， 中秋还需要送礼物吗？ 哎呀，我们聊点美好的事情嘛。 好的， 好，万一就是比如说那种正在追求一个女孩子的男孩子要送一个女孩子什么样的礼物， 我有一个想法。嗯，我可以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如果是单身的话有件事情很苦恼。 嗯， 就是女孩子其实很爱吃甜品，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一个小小的这个生活上的苦恼哈，这是刚需、嗯、你们知道吗、 嗯、 就是女孩子很喜欢吃甜品。 嗯， 然后现在这个年头呢，越来越多的月饼出现了，而且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创新的那种制作的方法，都让你很愿意去尝一尝。 对， 比如说各种奶黄的呀，各种流沙的呀，各种什么奶心的呀，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鲜肉的呀，不同地方的做法。但是你知道，女孩子如果是单身的话，她如果不回家过中秋的话，她自己吃月饼是件很难的事情。就是我买一盒月饼，我根本吃不完，你知道吗？然后单个的月饼好吃的又没有那么多，单个的月饼通常是比较流水线生产的嘛，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新鲜，也没有那么好吃。我不知道你可以用什么方法，你可以满足他这种可以多尝几种月饼，嗯，但是每种只有一两块的这种小小的心思。比如说我跟圈圈，他前两天跟我说我想吃那个奶黄流心月饼嘛， 好吃，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然后我买了那么几盒，有一天他说深圳我要那个在某宝上下单买月饼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买了，我说给你两块，其实我没有跟他说。然后我晚上就要见到他，我就给了他两块那个月饼，我说你一个小姑娘你也吃不完，又那么胖的人，给你两块你尝尝就得了呗。他就觉得很贴心，就很满足女孩的那个小心思。或者你可以给他自己买很多很多月饼，然后你给他做一个很漂亮的礼盒，把各种口味的放一两个进去送给他，我觉得是中秋节表白的一个很好的礼物。 小苹果他说他想要红包。请问 我讲了这么多温馨的事情 跟中秋节有关系吗？这应该是跟每天都有关系，对不对？ 对的， every day、 嗯、对。但我觉得你讲到的这个其实会让我想到，就是这个社会或者这个世界还是应该对单身的人，对一个人生活的人怀有更多的好意和善意。 嗯 嗯，我觉得我们应该关注这样一个人群，就是比如说你知道吗，我有 单身汪是吗， 我有这样的困惑，就比如说难免会有自己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是的。 然后呢我就特别想，就比如说这个饭店能推出半份这样的一个分量、 嗯、 这样的话我可以点三个菜、 嗯、 要不然我点一个菜加一个饭，那不就盖饭吗？ 对呀， 对不对？ 嗯 嗯， 我就是单身的时候或者一个人去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窘境，因为我又很喜欢多尝几种菜，所以我特别喜欢吃自助的。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尝试以及喜欢新鲜感的人、对吧。 小苹果说他不是特别喜欢吃月饼，因为太甜了 啊。对， 他只想要红包。好的。 就是别人说小苹果你想要什么礼物啊，给你买瓶香水好不好。我不喜欢喷香水，我觉得那样不够自然，我想要红包。小苹果你想要什么礼物啊，给你买个高跟鞋好不好。我不喜欢穿高跟鞋，我觉得那样对小腿的肌肉不好，我想要红包。小苹果你想要什么礼物，给你买月饼好不好。我不喜欢吃月饼，我觉得太甜了，我只想要红包。 你知道富兰克林之前就是在小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轶事。就是一个大人不管是邻居还是他们家亲戚拿出一个，比如说我们就这么说吧，拿出一个1元钱的硬币和拿出一个5角钱的硬币，就问他说你要哪一个，然后他就一直拿5角的。然后人家就说弗兰克林你是傻吗，为什么1元的和5角的总会拿5角的。然后他就说因为这样就会有不停的有人问我说你要哪一个呀。 的套路太深， 要红包的套路要多深得有多深，好吧。 天哥看人关注了主播，谢谢你。然后还有一位新的朋友，小苹果说我想要红包是不是。 对， 花椒用户0424140537也关注了主播，谢谢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一个微微一笑哈。然后如果大家早上有时间的话呢，欢迎随时来跟我们聊天了。如果为了不错过每天早上直播开始的这个时间，你可以点击关注，这样的话每天早上我们开始聊天的时候呢就会叫上你了。好不好， 没错。那接下来是一段音乐，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翻滚朋友圈，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在朋友圈当中刷到的消息啊。小苹果不要偷笑了，这个中秋很可惜，我估计你可能收不到红包。 送大家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哈，叫做什么呢，一个人不一定不快乐。 走开。 我喜欢简简单单享受孤独的时刻，我习惯游走在城市间忙碌生活着，我过的也许不是别人真的能懂得。我爱上工作后想着吃什么的快乐，看着人来人往，有点好奇他们的故事，一个人在面馆角落里美味慢慢尝着。有时候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悲与欢离与合，拥有才算是获得。我和你一首歌，拒绝不完无憾了，关于爱的人生，努力过用心过才值得。也许你会觉得我过得有一点寂寞，可是我有一个叫做自己的好朋友。我翻阅一幕一幕的人生平凡感动，我心中收藏属于自己最灿烂天空，看着人来人往，有点好奇他们的故事，一个人在面馆角落里美味慢慢唱着。有时候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悲与欢离与合，拥有才算是获得。我和你一首歌，拒绝不完无憾了，关于爱的人生，努力过用心过才值得。有时候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悲与欢离与合，拥有才算是。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要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中秋节这件事情的珊珊。 好的，那我是希望小苹果在中秋节可以 收到 红包的 水 水， 是不是？为什么 什么要跟大家继续聊一下这个中秋节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我刚才不是问大家中秋节的时候单位都发了什么福利吗？咱们现在其实有很严格的规定，比如说能发什么不能发什么，跟什么单位的性质啊，资金来源啊，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规定。但是还是有很多老板出于贴心的角度，给自己的这样员工发了一些有特点的有个性的福利。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网友晒的一张票，大概是可能4厘米长2厘米宽的一张纸，这是他们发的中秋节福利，上面盖了一个办公室的章，在章下面有4个黑体字，中秋加餐加餐券，就是可以在中秋节的时候去食堂多吃一顿。 okay, 包括还看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哈，就是老板花式发月饼，比如说老板发的月饼都有什么馅儿的呢？巧克力香辣牛肉月饼、青花椒卤肉月饼等等等等。 好吃耶。 好吃吗？ 听起来就很好吃啊。 我昨天在上海机场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就很香，然后我就买了一盒尝尝，那个鲜肉月饼啊，就是纯粹的肉包子。 哎呀，我今天忘记带了，我给你带了2个月饼。 什么月饼？ 是我们贵阳的省第一医院食堂月饼。是我们贵阳就是要走后门才能买得到的月饼。 哪有后门可以走啊？现在就是 买月饼 啊， 就是真的是买月饼走后门 啊，就是得熟人才能买得到，什么得插队才能够买得到。 对啊，因为他们是食堂供的。 那个月饼很好吃吗？ 那个月饼超好吃。 什么馅儿的？ 肉馅儿。 嗯，可以 火腿、 啊、 云腿肉馅 可以放几天啊？ 放到10月、11月没问题吧？ 确定吗？它是那个不是，它是密封包装的，真空包装的那种， 是 不是？ 对对对对。 哦，嗯，好，待会儿我送你回家。嗯，麻烦你跑着就上去给我拿下来， 可以 可 以，真的超好吃。 可以可以， 你们家先生一定会超爱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熟不熟悉啊。在贵阳的朋友很熟悉这个月饼。 行，好的， 其实每一个城市都会有他们特别特色的月饼的那种。你知道吗？那种小店， 是的，是的， 就只有这个城市的人才知道。 哎，对，可以问一下大家哈，中秋节你们吃过的最有趣的月饼是什么呢？其实像我长大的时候，我们家吃的最多的就是五仁月饼，啊，就是五仁月饼，而且我其实很喜欢吃五仁月饼。 我一直在心里告诉自己冷静一点，冷静。 五仁真的很好吃，为什么你觉得五仁月饼不好吃呢？ 来，首先你告诉我五仁分别是哪五仁？ 花生仁、盆仁、仁。 什么 都没有。5个人啊， 我记得里面有葵花籽吧， 好像有葵花籽， 有葵花籽， 然后肯定是有花生的，嗯，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就很不好吃啊。 为什么？ 哎，花生籽儿，葵花籽儿，然后搭配葡萄干。 哎，好了，你赢了好不好？咱们不要展开这个世纪大难题，就是五仁月饼的争论了。然后我看到最有趣的那个一个中秋节的福利哈，说虽然离中秋还有这么多天，但贴心的领导已经提前发放到这个中秋福利了。看到箱子的时候很好奇、很激动、很期待，结果一打开，竟然是只鸡，还有毛，再看竟然是一只活鸡。就是一个箱子拎着一只鸡发给了员工，也给大家看一眼哈。如果碰到这样的领导，你也会觉得他真的是蛮可爱的。 有。 嗯，但是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中秋节的福利，如果大家有趣的关于中秋节的细节或故事也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条我其实看起来 so sad 的消息，我是真的很难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哎，是龟，咱们在节目当中聊过哈，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吉利的，然后非常有神奇的意象的这样一个形象，在我心里它真的是有神仙的感觉。但是呢，前两天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的一个海滩上面，当地正在散步的居民们震惊地发现了一只身长2米的大灵皮龟。这只巨大海龟被海水冲到了岸上，它已经是尸体了。就是很巨大的那种龟，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吗？就之所以它大到什么地步呢？它的体重应该是达到了1400斤以上的。如果采用普通的方法，根本没有办法去拖动它。所以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呢，只能动用一辆挖掘机和卡车来把它运走。 嗯，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辆卡车在可以运走的那种海龟啊。给你看一下照片，是它用那个挖掘机把整个海龟吊起来，然后再放到卡车上面。我看到的时候，真的就是还心里特别特别的揪心。然后之所以觉得揪心呢，是因为这不是在这个海滩发生的第一起这样的案例了。在本周早些时候，在英国威尔士的一个海滩上面啊，不是这个海滩哈，是在英国威尔士的海滩上面，也出现了一只死亡的灵皮龟。

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火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非常喜欢旅行以及今天非常开心水水请到了一位很会旅行的人来直播间教我们如何旅行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请到了一位我非常好的朋友也是非常非常懂旅行的一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旅行的水水。那在这里在介绍嘉宾之前，我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除了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关注我和珊珊每天早上的直播，就可以看到美丽的珊珊和帅气的我以及非常厉害的嘉宾了。 是的，千万记得点击关注哈，还是那句老话，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 没错。那要介绍出今天的嘉宾，有着16年从业经历，非常厉害，要把自己的情感和理解注入到旅行当中的专业的旅行设计师赵蕊女士。 大家好，我是珊珊和水水的好朋友赵蕊，很高兴认识大家。 很棒， 珊珊和水水的好朋友，真会说话。赵老师你好，Nice to meet you 。 啊，你好。 赵蕊有一个，我和他有一个外号，然后我叫赵蕊是叫木兰。 为什么？大木兰的木兰吗？ 是姚木兰的木兰，因为林语堂先生，因为我是北京人，就是原来看那个《京华烟云》，就理解了那个原来很久以前的北京，就觉得很好，就跟我小时候住的那个有一种 match 的感觉。而林语堂先生他说是这个生女当如姚木兰，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就是很小时候我就想，如果我将来有一个女儿的话，就叫木兰。结果我生了一个儿子，我就把自己叫木兰了。 那到底是自己把自己叫木兰了，还是水水给木兰起了一个外号叫木兰啊？ 自己起的外号， 但是他坚持，就没有人这么叫我，但是他一直在坚持叫我木兰，所以我很高兴。 我在完成他的梦想。 对，是的，就是你越叫他觉得越像木兰了，是吗？ 对啊，我觉得木兰叫起来就会比赵蕊或者叫赵老师好听，所以你也可以叫他木兰。 好的，好的，可以在节目里面叫您木兰老师吗？今天 啊，没问题，我很高兴，这是第一次。 那请问咱们今天要聊的是这个旅行设计的问题，对不对？ 对。 你知道，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喜欢旅行的，可是其实很多人是没有旅行设计的概念或者是方法的。请问赵老师或者是木兰老师，您觉得我们在做旅行的时候第一步通常应该考虑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如果要是我先不从一个旅行设计，因为旅行设计多少偏专业一些，我从一个大家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旅行的话最重要的是实现你心中对这个地方的梦想和感受。因为其实我们到了一个地方的话，我们是有期许在里面的，等于就是比如说我要去埃及，那我可能在从小的时候我的心中的景象就是日落尼罗河，然后在金字塔下有一匹骆驼正在经过。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我们去做旅行，其实不是说我到这个地方看了一眼或者是去住什么，这些都是很次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心目当中对这个地方的景象能不能投射进来。如果投射进来的话，那可能到最后你的一生当中它就会像珍珠一样留下来。所以我感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梦想。 这个很好。 就是如果我喜欢一个地方，然后在我想象中那个地方我想象到的时候是什么画面， 对， 我去旅行的时候最好实现它，这样会更开心，是吗？ 对，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期望就是这些东西。 嗯， 如果它呈现给你别的东西的话，可能是惊喜，也可能是让你觉得遗憾的地方。 嗯，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梦想。 嗯， 因为我们去任何地方并不是一个空白的，都是带着自己的一份理解和自己的一份梦想过去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实现这个梦想。 对，珊珊是个戏精。 哎，咱们这样好不好？我是个戏精，怎么了呢？戏精水有什么事儿要 说吗？就 是， 你刚刚就是在木兰说完梦想以后，你的脑子里面有反映出一个画面说？ 当然有，我在想世界地图。 啊， 太好了！就我在想，比如说澳大利亚，然后我就一定要抱袋鼠，就跟袋鼠一起合张影，或者是抱考拉拍照。 对 对,、对。 然后比如说去巴黎，就一定要在能看到那个埃菲尔铁塔的全景，然后找一个下午茶喝一个悠闲的下午茶的感觉。然后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中国，在北京，就一定要在万里长城或者是在故宫拍一张照片，打卡式的那种，但是要拍得很美，很有格调才可以。 嗯，就很费时间。 对对，你有没有这种还没有去过的，或者是已经去过的已经完成的，像刚才赵宇说的这种打卡式的，然后已经完成自己心里对他期许的那种小举动，或者是还没去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咱们来聊这个自己期待中的世界旅行地图好了。 嗯，你知道吗，就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我非常非常喜欢和这个意思。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一般来说相当了， 是不是特别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只要是有一条河的城市，那条河都会把这个城市抛出一个特别美的一个横切面。 嗯， 然后就是只要是你上那个在河上行驶的那个轮船，然后无论是你在上面吃饭，或者是喝酒，或者是开 party，或者只是在那条船上坐着游览，你都能够感觉你自己就是进入到了这个城市的血脉。 是的， 然后你沿着它的血管，然后去观察它整个城市的细胞。所以说一般来说，比如说在英国的泰晤士河，在伦敦的泰晤士河，在巴黎的塞纳河，然后比如说在上海的黄浦江，比如说在广州的珠江，然后在纽约的那个就是整个海港，曼哈顿的那个海港，然后我都会去那个船上，然后沿着这条河，在首尔的汉江，然后我就很喜欢很喜欢沿着河去看一个城市的沿岸。 哎，我喜欢这个感觉和描述，就是一条河是一个城市的 血脉，确实是， 对对， 确实是。 然后其实你看，比如说老北京城，我以前去故宫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筒子河， 对吧？筒子河是那条，就是故宫旁边那条河， 对 不对？ 对，我前两天就是我回北京头一件事儿。就是跟我的一闺蜜就去了那个我们去北海，然后绕着筒子河走。 嗯， 我当时还发了篇那个微信，我说等我老了之后就要每天沿着筒子河走，然后看那道边的杨柳树。 那得多贵啊！ 所以他跟我说咱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这是皇上待的地儿。 然后除了那个筒子河，比如说应该也是筒子河的一个部分，在故宫正门那个护城河， 那是金水河， 金水河，对，那是金水河， 对对对， 分内金水河和外金水河， 对 对 对。 然后你觉得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老北京的时候，可能紫禁城以内才算是北京城嘛，然后那是一条护城河， 对， 护城河如果从空中俯看的话，它是一个就是拉弓的那种弓形，就是拉弓射大雕的那种弓形，而那个弓是向外的一个弓形， 对， 寓意着抵御和防护。 对， 我会觉得一条河它的造型，然后就像水水说的一样，可能是一个血脉去贯穿这个城市的历史，也可能是一种象征，去保护着这个城市，去捍卫着这个城市，去记录着这个城市。然后我现在从今天开始，在你说完之后，我可能就真的还很喜欢河这个意象。我不是刚从上海回来吗？我没有在黄浦江游乘那个夜船，我真的很悲伤， 对不对？ 对，因为等我喝完酒，那个夜船已经停止营业了，你知道吗？ 珊珊，就等你喝完酒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在开着的，除了酒吧。 早餐摊都开了呀， 说太对了， 天都蒙蒙亮了呀。我朋友问我说你在哪儿呀？我说琅琊榜，琅琊楼。他说哪里呀？我说琅琊榜，琅琊楼。 那我们抛砖引玉，你自己呢？你自己在旅行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特别喜欢的意象，是一直以来都在重复，或者说有哪一次是惊艳到你的？ 暂时还没有。但是我现在被你的这个河有洗脑，所以我觉得我需要赵蕊给我一个其他的那个思路，然后让我从这条河里跳出来。 嗯，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偏空中 啊， 就是 因为我特别喜欢辽阔的东西，所以就是我比如说， 看这个格局一下就比我大好多。 也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你俩很像。 没有没有，和我也很喜欢。 水底啊， 对对， 高到空中， 因为 我放哪，对不对？我只能在陆地上了呀啊，半高不高的，你知道我往哪去？ 你身上 爬山深谷， 身上你说的特别好，我记得都是在很多年以前了，很多年以前就是一位朋友让我给他的那个就是。给他的那个网站的一个产品写一个序言，当时他说的是那个南极，但是就是其实我说这个南极应该有两个视角，就像泰戈尔说的，一个就是像飞鸟在天空中，一个是鱼翔在潜底，确实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说，刚才水说了那个河流，这个概念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文明，包括现在所有一个城市最繁华、最美丽的地方，都在河的两岸。所以我们要是要去触摸一个文明，要去触摸一个地方，一定要经过这条河，包括亚马逊，都是一样的。不管这条河现在是苍凉的还是繁华的，总之它会是完全不同的。 报告赵老师，我特别喜欢那样一种场景，比如说可能是高山大川里面，其实在贵州就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对， 然后本来是人烟很稀少的，在某个山崖之间或者是几座大山中间有那么一块空地，有那么一块水源啊， 对， 是小湖泊也好或者是小河流也好，你就瞬间觉得那块就充满了生机，周边就会有这个田地，就会有村庄，就会有人去作息，你会觉得哇，水就是生命的来源的那种感觉。 对， 讲的所有的瑞士的城市都是 这样的， 对，包括我们 山里的一个小水泡， 很多那个云南贵州的那种坝子都是这样。对，我先说一下那个空中，就是其实我很多的那个旅行，我都会有什么飞机呀、或者是这个热气球的安排。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空中俯瞰大地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 这就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霸气。 这是一个相当于你从一个鹰或一只鹰或者是一个飞鸟的角度去看整个的世界，那种感觉就是那种辽阔，天和地相接，所有的一切都是很小，但是又与你息息相关，那种感觉特别的好。 你有吗？你有过吗？ 我当然有。 你是在哪？ 在凯恩斯，澳大利亚的凯恩斯坐直升飞机。对。 什么感觉？ 就觉得开直升飞机还蛮简单的。就是看直升飞机好像就是开起来好像并没有比那个开车难多少，还是要拉杆然后起来，然后保持平衡，然后开始转。但是当时我是真的有那种特别喜欢的感觉，可能是我觉得在你陆地上看东西和在直升飞机上看东西有一个差别，在于你在天空中看东西的时候，你所在的那块小小的地方，是一个直升飞机也好，或者是一个热气球也好，它是你唯一的着力点了。你是一个点被融入到一个很无限大的空间当中去。如果就你观察那个角度更广，所以那个时候，它虽然其实我会觉得有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从这边转过去，哇，这边就是开阔的海洋。然后它再转过来，发现哇，这边就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会有特别大的惊喜感。你不像在大地上的时候，你会看到东西啊、哦，我已经一望而尽，我知道这里是这个，这里是那个，我要走过去才可以看得到它。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刚从博茨瓦纳回来，我们就是因为博茨瓦纳在那个夏天的时候，它是 非洲， 对，非洲在南部非洲的一个国家，它是完全是那种沼泽。当时我们就有两个视角分别看大象，我们一个是在运河上面，我们坐着船，然后大象也是在水里面。你就感觉到啊、有一个庞然大物在那儿待着，然后你就会新奇啊、大象在水里，但是这种感受不会比陆地上有很大的这种诧异感。但是当我们坐在空中看的时候，你会看到真的是广袤的大地上，就像沼泽一样，你可以看到蜿蜒的河道，然后水草在漂浮，然后那个 Lotus Lily 就是它那个 Water Lily 就是那种水莲花在盛开。然后大象走在中间，你可以真的发现它开辟了一条河道。 对， 然后美丽的那种美丽 的 那种曲线，真的是你会发现大自然孕育的，就是阳光洒在那个河面上，水草在随风的漂浮，然后水非常清澈，上面开着小小的白色的莲花，然后大象在静静的走着，它后面就是蜿蜒的水道。然后白鹭跟着它，因为它会把鱼翻上来，一群群的白鹭跟着它，那感觉太美好了，就感觉就这个世界怎么能这么美好，这种感受 会有不同的观察的视角，我觉得会有更高的那种 世界 观的感觉。 而且那种震撼力有很多情况，就是我们真的要是看清一件事情的话，你可能在高处 看到的是这个事情的全貌，然后把它整个留在心里。 对的，对的，对的。 这是一个宏观，它跟细节是两种不同的美。 嗯、哎，我也被你说服了，怎么办？就是我觉得好像跟水车区别的，它是有区别的。就水车看到的是更多的体验这种人文的东西，是关于一个城市的生长、历史的变迁，有这种感觉啊。它可能更加接地气一些。但是我觉得赵蕊女士分享的更多的像是一种关于自然的感觉，更加接近风光。它可以让我看到这种生态的交替，或者是自然的交替，生物的迁徙的那种感觉， 可以看到生命。 可以看到生命的。 我觉得就好像你平着看到的是生物， 对。 但是如果你俯瞰的话，看到的是生命， 看到 的是 生命，对，而且能看到那种流动。 所以我觉得木兰的这种想法我借鉴到我自己的旅行当中。我一般如果去接触到一个新的城市，我会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选择一个制高点的旋转餐厅。 对，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了解一个城市特别有效而且又方便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和特别是约着当地的一个朋友，就住在那个城市的一个朋友，然后和他一边来聊他在那个城市的生活，然后一边你们的窗外就是整个这个城市的一个景观。 对， 我觉得就一下子一顿饭，你就会觉得说自己和这个城市的距离就无限拉近。 对，有一个链接点在里面，很好。这样 我看到了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了，素颜婷儿送了太阳阳光礼物，谢谢你。还有小乖也来了，欢迎欢迎。 小苹果问直升机是不是很晃呢？ 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不太晃。 我觉得好多那个飞行员的技术很好，而且就是而且当我们在看动物的时候，就是我曾经最长的一次直升飞机体验做了7个小时，在那个在肯尼亚，我整个飞越了肯尼亚， 爽啊！ 看到了11种地貌， 飞越肯尼亚 对，我整个飞越了肯尼亚，从北肯尼亚起飞，一直飞到肯尼亚的边境，然后再飞回来。整个飞了差不多将近8个小时，7个多小时。 现在两个主持人除了羡慕之外，有点愤怒， 已经情绪不能控制了。而且我跟你说，你要听木兰跟你讲非洲的动物大迁徙，你才知道自己原来根本不了解动物大迁徙。就是我们以为动物大迁徙就是动物在迁徙呗，对吧？只是规模大。但是他说，就你知道冷知识一啊，动物大迁徙发生在什么时候？ 一年四季啊。Every time, all the time 在迁徙吧。 OK， 答对了。 是吗？ 对， 是吗？ 对的。 蒙到都能蒙对吗？ 对。但是一般有的人会以为说动物大迁徙是发生在特定的一个时间，但其实动物是每年它都在不停的迁徙。 对。 只是说它在不同的季节，有的时候迁徙到某一段的时候特别美。 是的。 木兰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关于动物大迁徙的这一段？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看动物大迁徙太精彩了。 我感觉就是说，大家都说那个动物大迁徙发生在7、8月份啊，大家都抢那个黄金的阶段，什么从6月底到9月初啊，这个阶段 搬家舒服一点的时候。 但是其实这个阶段它是因为在过河，因为它是那个就转圈转到了坦桑尼亚和这个就是肯尼亚之间的这个马拉河，然后这个动物呢它需要过河。这个河呢，就是这个河并不宽，但是两边的话有差不多2-3米的这种陡坡吧。所以就是角马在过河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需要集结的，就是那个整个角马它我整个说一下这个过程吧。等于是角马它相当于在整个这个塞伦干地和马萨马拉。 角马是一个学名，它其实我们知道的是叫什么来着？ 角马其实是一种羚羊，它的学名叫 wild beast。 它其实就是一种羚羊。 对对对， 角马不是马。 明白了。 对， 是一种羚羊。 它其实是羚羊的一种，但是我们给它翻译过来叫角马，就这种特定的动物呢，它是。每年呢在马萨马拉和这个塞伦盖蒂的这个生态系统转圈，就是那个沿着这个逐水草而生，然后呢其实它一年都在迁徙，但是呢就是平常它迁徙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就这个地方它可能很多很多都在吃草，而我们呢就是通常不太重视这种，其实它是在集结呀，或者是在这个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其实它转到这个马萨马拉这儿为什么显得这么明显呢？因为塞伦盖蒂的就是坦桑尼亚这个塞伦盖蒂非常大，它大概是马萨马拉的好几倍，就3到5倍这么大。而当这些角马呢他们到了马萨马拉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马萨马拉比较小，所以你会看到到处都是，所以这就是有一个迁徙的感觉在里面。然后再一个呢，其实要是在每一次在过河之前，其实角马呢它是有准备活动的。我曾经写过这么 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是吧， 他们会练习跑步。 真的真的是 真 的, 真的，因为他们会练习冲锋。这个是就是我们在大迁徙的时候，我们在那待了好几天的时间， 看到过， 我们看到好就是 就 会看 到角马在练习跑步吗？ 哦，他们真的是很有节奏。就比如说 他们是分一个排还是一个连，他们什么建制、啊、 他们是个纵队。 哦，真的吗？ 真的是，你看看，就是说离就是在通过离合的远近，我们把这个离合的远近，假如我们分成三层的话，就是在最外圈的时候，你会发现角马都在吃草。就是那个妈妈带着孩子，有很多小角马嘛、妈妈带着孩子，大家很散乱在吃草，然后你不是特别能分得清楚一个族群和一个族群、因为好像漫山遍野都是，或者是这个地方突然没有了、那个地方夸出了一大堆，就是这样、你不会觉得有迁徙的感觉。但是呢，当你接近河边的时候，比如说走到河谷地带，就是离河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角马就已经完全分成纵队了。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头马带着他的族群，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走就已经是完全是连接在一起了。比如说我们的车过去，或者有情况发生，比如来了一头狮子或者是什么样的，他们都会形成队形站着了。角马就是在面对狮子的时候，他们是一致对外的，就是不会有人说我躲到后面去或者怎么着，他们会把这个就是小的角马和老的角马或者怀孕的放在中间，然后那些年轻力壮的就在前面排成一排、然后他们的脚整个对着 老人和女人和孩子， 对，整个对着这个狮子或者是捕猎者的这个方向，然后如果在完全安全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头马走着走着突然开始狂奔，然后后面的角马就跟着他越跑越快，越跑 等等我呀，师傅等等我。 他们经常会这样跑的话，跑一二百米然后停下来，就是冲刺的这种练习。我们在走到河口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 冲刺 这个行为的必要性。因为什么？因为角马他们都是会在就是河谷的这个地方有三角地，他们在这地方集结，然后静静的等着。为什么叫等过河呢？因为这个过河并不是全部在发生的，它是由头马决定什么时候过河，然后在角马过河的时候，头马冲锋下去之后是完全是三角队形下去的，队形非常整齐，而且过河是突然的，就是我们很多人，然后河里有鳄鱼，天上有秃鹫，然后周围有狮子或者有这个猎豹在捕猎，这个头马它是会有全面的分析什么时候他们在跟所有的人类或者是捕猎者斗智斗勇。然后头马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角马已经集结了好几万头了，但是当天不过河，因为头马决定不过，他们就完全悄悄地撤退到旁边的树林里面。我们就遇到过两次，有一次就是 我想问一下，不同的角马是不是领导才能也不同？ 不同，有的人就很傻。 对呀、他可能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都几万头了还不过。 那个不是，并不是，他会看天气，比如说天气的那个早晚，或者是这个鳄鱼的程度，有的时候我们就有 鳄鱼可能也会在就是集结，对吧？ 对，而且尼罗鳄很大 呀， 尼罗鳄啊，那个非洲那个尼罗鳄大到五六米长，它可以真的，它可以真的去就是真的是把一个角马直接拉下水，就而且是正在奔跑的角马，鳄鱼直接扑上去把它拉下水，这个劲儿是很大的。 那一般情况下，角马到底什么时候会选择过河？然后最后到底能不能安全的过河呀？ 它一般过河的时候，角马很多过河是选择在就是中午或者傍晚，因为中午的时候通常这时候鳄鱼会晒太阳睡觉了、然后狮子也会因为就是躲阴凉，他们都不会在河边，所以中午的时候通常会过河，而过河的时候是不可预期的，就比如说我们都在这站着，然后在这等着，然后大家在这聊天，然后突然静悄悄的这个队形就启动了，而且它是下水像游泳一样很快，一个三角的队形在前面，然后就是这个头马上去了之后，真正的过河才开始 啊。 因为这头有我说有一个两三米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头马上去之后，它通常会叫一声，然后自己向前面狂奔，这时候整个后面的队伍才启动起来，所以是非常精彩。 他们是游泳过河的。 对， 因为飞越过去呢。 不，那个水还是有几十米那个那宽的 宽度是吧？ 对，所以它会要游过去，不深但是很宽，而且很湍急。像小角马的话，有时候就会被冲走。对。 其实我有好多小细节的问题哈，但是我就可以在下半个时段的时候再去好好的跟赵蕊咨询一下详细的情况。然后要提醒大家了，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很多朋友来到了直播间，有新的朋友哈。然后我是珊珊，这是我的搭档水水，我们俩是 好朋友，然后每天早上呢会希望跟大家聊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大家如果觉得有趣的话，早上有时间陪我们聊天的话呢，请千万点击关注了，好不好？ 没错，那一段音乐送给大家，马上在下一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聊世界上最棒的旅行。 是的，送大家一首被驯服的笑。 好的， 总是这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万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现在对大自然充满了兴趣，真的很希望赵蕊给我打开更多新世界大门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现在对于大自然充满了敬畏，需要去了解更多关于它的信息，从而要拜托赵蕊的婶婶。 哇，压力好大呀，我是在完成任务的赵蕊。 在完成以上任务的赵蕊是吗？ OK，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然后我们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大自然讨论，好不好？嗯，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另外呢，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互动。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从业了16年的旅行规划的这样的工作，对旅行充满着无限的好奇与热爱，同时也是把这个世界基本上走遍的赵蕊，我们叫她木兰。 嗯，木兰你好。 你好，珊珊。 对，珊珊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问。 对，其实从刚才的那个大迁徙的过程当中，我就感受到了你看到的非洲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是没有去过非洲的。 啊，那你 你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是不是？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完全没有去过非洲的人，我相信其实咱们听友啊，还有观众朋友，是有很多没有去过非洲的，因为非洲对大家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开始要选择的旅游地点。 对， 就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开始出境游的时候，更多会选择欧洲啊，或者是周边的亚洲的一些国家，对不对？ 对对。 那到底非洲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能不能给我一个那种，就是广告语式的你自己的理解，然后给我一些指南， 对吧？ 对， 嗯 嗯，哦。我感觉是在我眼中，非洲至少是可以分成三种形态的。第一种形态就是文明，北非，等于是埃及、摩洛哥，他们是阿拉伯文化为代表的这样的，或者突尼斯啊，他们是阿拉伯文化和地中海文化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非洲的形态。他们有撒哈拉沙漠，然后有古老的文明，有完全迥异的这种文化，这是一块。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东部的非洲。东部的非洲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坦桑尼亚、肯尼亚，然后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这块的非洲，它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它是苏丹下面的非洲，等于在这个非洲的，就是跟这个北非，他们是隔着一个苏丹，完全两样。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乞力马扎罗山路，水草丰美，然后气候宜人，然后在这个赤道附近。啊，生存着整个世界上最多的动物族群。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往下到了南部非洲。南部非洲呢，就是南非，这个津巴布韦、赞比亚，博茨瓦纳，以他们为代表的，包括南比亚。这个地方的整个的非洲呢，因为他们是在大洋交界的地方，所以不但有很多很多的动物，还有壮烈的自然，比如赞比西河。比如说维多利亚大瀑布，还有整个的就是南比亚的红沙漠，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动物只是风景的一部分，更多的是辽阔的这种自然，而且是多彩的自然。就是如果你要是要看到一个地方有很丰富很浓烈的色彩，比如沙漠是红的，然后海水是蓝色的，然后天空是就是晚上的那种深邃的星空，然后又要看到绿色的这种草地，又要看到、 就是、极致的自然， 对，又要看到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动物，那么就去非洲。 好吧，你看你这 像个万花筒一样， 非洲就得去三次了吧？ 至少三回是吗？ 对， 北边、东边、南边各一次、啊。 对，是的，是的。 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对非洲，水水，你去过非洲吗？ 我没去过， 他特别想去。 自从认识木兰以后，我真的都很怕他说非洲。他一说非洲，现在我都犯病，我觉得。 咱俩要不然就是约一次，然后咱们一起去，对 吧？而且其实你 知道、 就是、 这个节目， 大家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就是你知道，而且他，我觉得赵蕊就是他有一个就是项目是，他去到的是那种就是英国的以前的贵族，然后现在生活在非洲，然后他们在非洲有一个庄园吧，可以这么说。然后呢，这两口子就两夫妇会带着你去，他们知道每一朵花的名字，也知道每一种动物的习惯。 那些花的名字是他们自己取的吧？ 哦，不是， 这些花。小花小草 翠花 啊，酸花啊，菱角花，就是自己取是吧？知道每一朵花的名字啊，水水的意思是知道每一种花的这个种类和名字是吧？我觉得好美啊。这样吧，非洲这个问题咱们真的可以提上日程啊，咱们此生哈一定要约 一定要去一次 非洲， 对对， 是不是？ 有一句名言是叫做，如果你一生只有两次的旅行机会，那就去非洲两次。 哦，是吗？这句名言是巴育英水吗？ 不是，是之前看到一个很应该是一个作家写过的。 咱们这样吧，咱们跟大家聊一下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旅行经历吧，对不对？我觉得因为世界上可以去的地方以及 太多了， 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真的很多。哎，我真的想问一个问题哈，我看到很多榜单，比如说此生一定要去的50个目的地，什么人生不去这100个地方就白活了。在你看来哈，人生到底有多少次旅行才算是没有白走这一遭呢？ 我感觉是，怎么说呢，就是旅行其实它并不是取决于数量，而是取决于质量。就是怎么说，我经常会用那个穿珍珠来形容，就是我总是在想我的每一次旅行要什么样子，就是等到有一天我真的老了，我也看不到了，然后就是眼睛看东西也模糊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别的念想了，然后我躺在躺椅上就回忆我每一次旅行，就像我每一次在年轻重新过一遍之后，这样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就是每一次旅行呢，就是 不管你要经过多少次旅行，让它每一次呢都成为你记忆中的珍珠， 嗯， 然后把这个珍珠穿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生。 你现在你的那个人生项链上有多少颗珍珠 啊？我觉得有好多颗了，因为我就是那个提起我的很多次旅行都是非常的，就是现在提起来都很心动的。我先抛过就是那个去非洲，我先说一下那个，比如说我们去那个亚马逊河，去亚马逊河，当时我们坐了一条河轮，这个河轮呢就是它非常有特点，等于这个河轮上它的那个全部的菜肴是一个行政主厨沿着它的河道走的沿线开发的然后是整个秘鲁的菜系啊，就是那个等于就是你下了船之后呢就吃不到这些东西了，那些东西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每天我们来到这个就是餐厅的时候，别的地方可能摆一束鲜花，他没有，他摆一大桶吃的，然后在这里面就会看到亚马逊的 全家桶是吗？ 对呀，就一个大木桶在那搁着，就是比如亚马逊的长豆角我们今天有吃到这个，然后比如说一个酸木瓜，然后或者是就是都是当地特有的一种东西调味料啊或者怎么，他先给你讲完了之后，然后你就吃这些东西，这是食物。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最后他会告诉你船上的这些服务人员全都来自于这个村落，你会很惊讶，因为这个村落呢就跟我们现在一个普遍的一个中国的一个特别贫困的村落没有什么两样，就孩子恨不得穿的衣衫褴褛的，然后人们都就是看上去就很贫穷，但是这些船员呢却经过他们的训练之后非常有礼貌，能说非常流利的就是西班牙语和英语，然后他们懂得自然保护，懂得去热爱，就是真的去 care 每一个客户，真的是很细致的去照顾，就是相当于是整个的人生因为这条船流经了这个村落而改变了，你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是参与的自然中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钱花到这艘船上购买了船票，而这艘船在它流经的地方对人们不再去打猎了，不再去杀猴子，不再去猎这个美洲豹，不再去滥捕捞，而是就把它做成手工艺品，而是告诉孩子我们在外面亚马逊河外面有这么广大的世界和这么多的人然后你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过上跟他们一样的生活 好有这个温暖的人文关怀啊， 对对对， 是可以给游客一个方式去体验当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也是给当地 这是有贡献的旅游， 对 对，是非常好 的幸福的生活， 对 对。所以你的呢？你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印象最深的一次旅行是什么样的经历？ 塔斯马尼亚，就是真的，我用生命推荐所有人一定要去一次塔斯马尼亚。 我也很喜欢，真的特别好。 就是我觉得好像是那种真的给你留下印象很深刻的东西，你是无法去描述的。你知道我有很多很喜欢的地方，比如说我当时去圣托里尼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圣托里尼，可是圣托里尼对我来说人太多了你拍个照你都找不到一块空地， 对， 你知道吗但是圣托里尼的确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就是你一拍照就很美不知道哪来的这种，可能因为天太蓝了吧然后那墙又太白，拍出来就是很美嘛。然后也有很多其他印象深刻的旅行，但是印象最深刻的真的就是塔斯马尼亚，我都无法去想象，就是 那你一定要去非洲，因为 一定要去非洲是吧？ 对，因为 相似的感觉。 因为我记得就是2013年的时候2013年我去非洲，当时接待我的一个人，他是就他们的家族是做英国皇室接待的，就等于他的父亲是，因为他已经60多岁了他的父亲是在1948年接待了菲利普亲王所以他们家一直在做英国的这个就是上流社会的接待就是当时他带我的时候，就是带我在一个荒野的河床，就肯尼亚一个荒野的河床，当时是我们小飞机降落了之后又开着这个就是又自己开着这个沙漠的摩托自己开进去一个小时无人区，完全是当时他 不会很危险吗？ 不危险， 害怕进去来 而且当天晚上我们真的是睡在星空下的， 哇， 真的就是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在非洲的野外无人区睡在星空下，晚上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睡得很好，而且看见了流星，就是我一翻身看到了流星。 确定不危险吗？这首先很美，可是你知道我是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 其实动物是不喜欢吃人的， 不好吃是吗？ 不好吃， 就不到一定的程度， 而且 饿死了它不吃人。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人类才会因为我们的 兴趣或者因为我们的欲望去杀戮，而对动物来说，只要它吃饱了，它就不会再对别的东西感兴趣。就是如果假如说一头狮子它是吃饱的状态，你只要不激怒它，然后你看着它的眼睛往后退，它基本上不会伤害你。 赵老师，请问我怎么确认我周边的狮子都吃饱了呢？ 哦，狮子在躺下睡觉的时候一定吃饱了。它那个吃饱了之后，它看你眼睛也很凶啊，是防备的，但是没有那种，不是那种饥饿的光。就是我们说 碰到过狮子吗？ 哇，我们老碰到狮子。 碰到之后就是什么样的情景？离得多近呢？然后该怎么办？ 我们就是好多次狮子都是就我们车在这儿，狮子从车边这前面就过去了， 根本不搭理是吗？ 对，他会看你一眼，然后你很害怕，但他很镇定就过去了。就是我们这回还是这回在这个博茨瓦纳，我们真的是看见一头 饿， 我们看见了两代的狮王。看见两代狮王，真的是看见了就是生命的这种更迭和交替，生老病死。我们看到那个，我们是先发现那头新的狮王的，就是在一个广袤的一个草原上，远远看见他就走过来了，就真的是像电视里一样， 好帅，对不对？ 对，那个风吹着他的鬃毛，他从容不迫地走过来。我们可能2公里远的地方吧，一直到他就是那个，从我们的车前经过，然后就看了我们一眼。然后一直就目不斜视， 王之蔑视， 真的 对，直到它消失在那个丛林里。真的就是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狮子它健壮自信，然后就是在草原上没有动物，就是如果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如果假如说是像豹子的话，它会躲在草丛里走。然后就是所有的食草动物在空旷的地方要么是一个族群在一起，有人在放哨，如果它自己的话它会很快的跑，比如羚羊。只有狮子这么气定神闲的，对，从远处走过来。然后我们在看到这头狮子之后，再往远处走的时候，看到了一头可能就是正被他打败的或者他替代的这个狮王。就这个狮子一看就很老了，很瘦弱，应该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那还揍他？ 对，他 被他打败的 很有尊严。他的腿可能有点跛了，结果他躲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躲在一个树丛后面，我们过去了。然后我们对着他照相，他当时哀嚎了一声，就是那个声音就已经不是那种就是雄壮那种嚎叫，就哀嚎了一声之后，然后他就挣扎着站起来，然后他也是慢慢的经过我们的车，就一瘸一拐，然后躲到了相对远的一个树丛当中，又自己坐着了。就是他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很有尊严， 就你能看到他那个气场。 对，你能看到他就是虽然是垂暮了，但是他不会觉得就是说我在这儿等着你最后看着我死，看着我就这样，他会一瘸一拐的，就是腿受伤了。 哎，说实在的，我觉得英雄垂暮这四个字好悲伤啊。 真的是你在动物界的话，你真的是可以看到这些，就是盛年的那种雄壮，那种自信以及的那种强大，到垂暮的时候，但是其实我感觉就是狮子在垂暮的时候也很有尊严。 但这就是生命啊。 对，这就是 生命。对对对，这真的是。 我最近在想一个特别严肃的终极的问题。我昨天在飞机上的时候看了一本书，冯唐写的，叫《北京北京》，它里面提到了他哥哥给他写的一段话，说你看你这一辈子，他是71年出生的嘛，今年是46岁，说你是个医生出身，然后后来做了医疗行业，然后你在业余的时间写书，还写出了这么多好书，比如说你写了北京三部曲，什么怪力乱神三部曲，年轻人都看，中老年人也看，你还创建了什么极简诗派，春风十里不如你，是个人都知道啊，什么只要有自来水的地方，在3月份的时候都会说到春风十里不如你等等等等，然后那你这辈子还有什么要追求的呢？然后他就提到了四个字，冯唐说，我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对哦，长寿受辱，就是你活得太久了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然后这就是我前一段时间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讲说他觉得人生就像在爬山，然后你在40-50岁的时候爬到了这个山的顶峰，那你还要走遍下山的路吗？ 当然。 所以说你是觉得，你知道我这个问题就包括他说的这种没有，其实他觉得下山的路并没有必要去走一遍。只是你可以走，其实也可以不走，它风景和上来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 不一样， 只不过是倒着来了一遍。 我觉得绝对不一样。我觉得这种想法其实在我看来还挺中国的，就是中国人会觉得说上山下山一条路，但其实你在西方你会发现，就是很多真的是人生到了巅峰以后的那种，我们就从旅行上说吧，就是 他会成立各种各样的基金，然后他会关心各种各样的，因为其实如果你的生命已经来到巅峰以后，你是 应该去给予了，是吧？ 你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一群人，其实你是应该去关心那些正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的人没有办法去关心的事情的人。 有道理， 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说，哎，你说我应该干点啥？罗素在很早之前就回答过你了呀，对知识的渴望，对爱的渴求，和对人类和对生命无法抑制的同情。 嗯， 就对生命无法抑制的同情是可以支撑你整个的生命，无论你活的是20岁还是80岁的呀。 嗯， 那 回到旅行当中呢？ 对啊，回到旅行当中， 回到旅行，其实我特别想接那个水水说的这个话啊，包括回答深深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有自己的这种思考，因为我今年我也毕竟40岁了，我感觉就是说 根本看不出来， 真的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 谢谢， 真的，水水不会说谎。嗯，我可以私下跟你讲很多水水不会说谎的小例子。 好吧， 大家当我很苦恼。 我跑题了，我现在说一下，就是那什么，我感觉人可能到最后的话，你活着活着就会明白，不是从获取中得到满足，而是从给予当中。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你热爱一个东西的时候，或者热爱一个，比如说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或者我们热爱孩子，当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它变得更好的时候，这种成就感，你会感觉到一种生命的延续，一种理念的延续，一种思想的延续。这种延续，或者这种给予，或者这种让更多的人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这种付出的话，远远高于自己去获取什么。就是一个人的成就，每个人的成就就可能根据能力啊，或者是际遇都有所不同，到达的高度不同。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人生的最高峰，但是到了人生最高峰的时候，你无论是回馈家庭还是回馈社会，这个时候你都会发现整个的生命的话，它的花才刚刚开，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美。 你知道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旅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人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生活。 对， 你怎么就这样看着我呢？ 没有，在看咱们那个平台上的互动，有一个跟我朋友相关的啊，是私事儿，so personal。然后我觉得这样吧，其实我真的还蛮想知道，因为赵茹已经去过这么多地方了，然后在你去过的所有地方里面，非洲是跟你的印象最深刻的，对不对？你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想去的地方呢？然后你以及在规定一个自己想去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就很实用一点。 对。实用一点，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大概是一个稍微偏学院派和理想化一点的人，比如说就是那个我想去一个，我现在非常想去那个加拿大看看北极熊，就去他那个丘吉尔地方看北极熊。那么我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会把整个北美的历史、加拿大的历史，甚至这个地区的历史，包括它的整个的气候状况，全部研究一遍。这个是我的一个习惯，可能就是在去一个地方之前会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这研究工作完全是，比如说去埃及，我会把整个埃及的诸神全部学一遍。就是包括他的， 太较真了，这个旅行旅的。 这个准备期很长，尤其是心理的这种建设期。 但有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能这么准备的人，他看到的风景真的就和你不一样。 你很都是细节。 这个世界上就是我觉得一分耕耘 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我觉得看这个人在意什么。 对， 你说咱们准备了这么多，我们觉得自己看到了很多细节，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根本就不足为奇，他觉得他也不觉得他需要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需要这些细节，然后来补充这次旅行，所以我们会在意这些方法和方式，对不对？然后我真的很想知道，水水因为也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人，包括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把心思，就这两年嘛，慢慢的开始工作了，之前都是把心思放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上面，然后是一个蛮浪漫主义的人，然后他也去过很多地方，在你看来旅行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包括你自己去过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旅行于我而言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状态。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人就讲到旅行总是想要从现实生活当中逃离，我觉得逃离肯定是对的了，因为就特别是从繁忙的工作当中，如果能够抽出时间去旅行的话，是一件可以就是不让自己面对工作的事情。但我更希望旅行是一种生活状态。 就是我特别喜欢到了一个城市以后，我要了解那个城市的居民去怎么生活。所以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聊过，我很喜欢去逛各种城市的菜市场。 我也喜欢。 我喜欢去了解他们的菜价，让我喜欢去了解当地有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吃过的水果或者蔬菜，或者是肉。然后我想知道在当地的人他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比如说我的时间如果来到了巴塞罗那时间，我会自然而然，因为我去过两次巴塞罗那嘛，也不算多，但是也足以了解那个城市的节奏了。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物钟就是完全按照我在伦敦的时候的那个节奏来的。但第二次我去巴塞罗那的时候，我完全就让自己去投入到西班牙人的那个节奏当中。你就会发现在早上十一点，在中午十一点之前没有人在干嘛。那个时候就你应该是非常非常闲散，你所有东西都已经是前天都已经要准备好了的。然后你从 那我们可以先起床拍照以及 P 图啊。 对， 十一点之前时间还不够呢。 然后他们的夜店或者喝酒是从大概夜里两点半到三点。 天哪！ 对，因为他们晚餐是八点。 他们的晚餐九点吧，就 八点八九点钟， 八九点钟， 他们几点睡呀？ 十点多钟都还在吃 dinner。 十点多吃 dinner， 然后就吃完， 就他们吃很长。 十二点，然后可能才去夜店。 对， 不，一点多两点才去夜店。 没有，这我就不了解了，因为我 没有不了解夜生活这个部分。 对对对对，夜也没有那么晚出来。 肯定都是躺在无人区看星空的。 对，他都 是 看狮子 的。生活 的，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融入当地的那个感觉和你了解当地的时间这种感觉特别特别重要。 那我有个小小的问题，如果你是真的很爱旅行，然后你会变成他们的节奏去生活，就对我来说好像是了解比体验更重要。 是吗？ 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方式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生而为这样的人，我生而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可能不会去想体验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变自己的作息。比如说我也睡到十一点起，我好像不会这个样子。你会觉得去体验和去了解有什么区别吗？你就是更想去体验一下，就假装那两天你就是巴塞罗那人吗？ 对，对，我是这种感觉。 乐趣多吗？ 乐趣多，乐趣特别多。因为我觉得如果一直按自己的节奏旅行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旅行方式。比如说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叫做暴走旅行方法。就是他到每一个城市他都会 攻略过什么 没有 再见再见走过去了是吗？ 他去每一个城，我们都我讲的主要是关于城市啊，因为我觉得木兰已经讲自然讲的很多了。 他 去每一个城市，他就会这样，他就会规划说这个城市的主要的景点哪几个，然后我就从这个 A 景点，比如说最西边的 A 景点，我就花一天的时间一直走路，一直走路，一直走路，走到就是最东边的一个景点。 坏了，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你就是、 我也基本。 不坐车， 我也基本上这样， 一定是 不完全抱着 快速的走。 我没有那么快速的走，但是我也会溜达着，对，规划路线溜达，然后有的时候会坐马车，或者是坐那个就是。我还有在比较陌生的城市，或者是就是那个什么，我会坐那个双层巴士，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坐电车等等等等，但是我会溜达一遍，真的是。 我是一个挺糟糕的旅行规划师的，因为我的旅行规划基本上都会扔给当地的朋友。 很棒啊， 然后我会留个两天的弹性时间，来判断说我有哪个地方是我自己想去，但是朋友完全不感兴趣，而且没有规划的。所以我的感觉就可能更偏向城市的那个漫步吧。你呢？我很想知道。 我更想是，我觉得我可能是更多的是好奇宝宝。就是在我看到的里面有感兴趣的，我就会想去看一眼。然后更多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可能追求一种全面的体验，我这个人比较贪心，我就喜欢海陆空三期的去了解这个城市三个维度的，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有游船，我一般情况下是一定要坐游船的。然后我还蛮喜欢在海上或者是河上漂着的，有直升机我八成也是会去坐直升机的。 对那咱们俩比较相似。我是那个就是对图，我在一个城市旅游是拼图，等于就是这个城市在我心里咔咔有这么多场景。比如说我到了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就要去打马球。虽然我们到的时候就已经是那个12月31号了，但是我最后还坚定的给我们安排了一场马球。 然后你知道，我就发现就是到一个地方，如果你真的不完成自己心里对他的那个期待的话， 你很遗憾的， 会充满遗憾。 对， 你有这样的遗憾吗？ 非常有。 比如说 在西藏阿里地区，然后有一座神山嘛，冈仁波齐山。 你没有去绕山是吗？ 对。而且你知道我当时去工作的，当年有一个说法说那一年是我的本命年， 马年，你是 四年八， 马年 马年转山， 对，哪年转山的时候好像会就是各种特别神奇的， 他那个就是那个功德十二倍。 对，而且那一年是我的本命年。就你知道本命年在转山就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但是那天我实在是太累了，因为我去工作，就真的是工作强度很大，又在高原上面，然后我就想了想我还是放弃了。可是就是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遗憾，因为我要再等下一个马年转山的话就要等十多年了，你知道吗？ 哎呀，旅行当中 36岁的时候一定会去。 哎呀，旅行当中真的是这样的。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比你们大很多，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说这个地方我还会再来，但是其实真的是就是你可能一个转身十几年好几年就过去了。比如说埃及，我当时在最后一次去距离现在15年了。就是真的是一个转身之后一下就3-5年甚至10多年过去。所以我感觉就是旅行当中如果你有真的是心里有一个很想要的途径，排除万难去实现它， 就算是累一点苦一点就实现它吧。 对 对，咱们节目的时间其实今天也差不多了。我听过一句很美很美的话，然后是如果我去一个城市旅行的话，就在当地买一束花然后不带回来。我还蛮想实现的，就是到每个城市先买一束当地的花，然后就再也不带回来，放在那里当做一个回忆。你为什么充满了这个赞同的感觉？ 因为我就是这样，就是如果我在一个城市待超过5天的话，比如说那天我跟我先生去巴黎，我们就住在就是整个就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没有，你是看看铁塔，我是看凯旋门。我那个窗户对着凯旋门，我就买了一束玫瑰，搁在那个地方，一连搁了7天，最后我走的时候跟他说了再见，离开的。 好浪漫 呀。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都能有愉快的旅行经历，而且希望旅行能